旧地，越着拦路越洒遍地。路程人寂寞，这痛哭的旅途人懒去作躲避。这雨中失意空间，点点雨丝渗出眼泪。我置身失意空间，盼雨水冲去彷徨，受怀受思心碎滋味。对昨天心已死，只想不记起，遗忘眼泪暗带着戏。在某雨夜，我心爱别离，置身雨中哭泣作回避，仍然情深我未淡忘，看见雨点假想它作旁，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，那知我心没法可释放，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，爱已心宵雨里陌路徘徊，孤单的心开着舞会，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，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。昨天心已死，只想不记起，遗忘眼泪暗带着希冀。在某雨夜，我心爱别离，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，仍然情深我未淡忘，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，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，那次我心没法可释放，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，爱已碰灰，雨也变灰，深宵雨里陌路徘徊，孤单的心开着舞会，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，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，夜雨催促归去。深宵雨里陌路徘徊，孤单的心开着舞会。雨中归去，伤心少。